届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最快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0:10，感谢收音前的你，在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锁定频道收听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两天天空湛蓝，偶尔飘过一朵白云，就像我们小时候记忆当中起哄说的棉花糖一样的云朵。看着这样的蓝天白云，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而我在这样的天空底下，可能或多或少还会有一点点乡愁在心里萦绕，因为每年到这个时节，叫做秋高气爽的状态，我的家乡江南此时已经是桂花飘香了。所以想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你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潘越云所演唱的《桂花香》。 这是潘粤云在1987年所发行的专辑《桂花巷》的标题歌曲，也是当年上映的陈坤后所执导的电影《桂花巷》的主题曲。原这部小说是根据萧丽红的小说改编而来，据说这个作家比较擅长模仿张爱玲，只是张爱玲下笔的时候处于一种极冷的状态，而她的文字多半会带着一份温情。张爱玲在写作的时候会把自己在文字当中隐藏得很好，而她会不知不觉中通过自己笔下的主角表达自己对那些人那些事的一些看法。后来这本《桂花巷》被改编成了电影，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导演就请来了陈扬为电影做配乐。电影故事描述的是一个女子在古老的社会里和命运做抗争，在困厄的环境当中去追求生存的尊严。这个故事其实她有个非常大的企图心，她想呈现出台湾近百年的文化面貌，而如何用音乐去呈现变成了陈扬当时的一份挑战。陈扬后来回忆说，为了写这首歌曲，他到了澎湖住了3天，他带着相机东照西照，骑着单车到处乱跑。那3天他感受到了海风的味道、太阳、大海和中午炎热的沙滩。后来再回到录音室，他突然发现那份炎热本身就是非常可爱的，那种他和身体结合的快感。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想告诉别人，哎，那种身处在炎热没有办法解决的这种状况之下那种感觉。一个人在大自然当中是那么的无奈和渺小，剩下的感觉是很复杂的，很难用文字去表达，所以他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和情绪就对了。在陈扬写完这支曲子之后，由吴念真为这首歌填词。可以说这首歌的词吴念真填的是非常典型的七言句式的雅词，既典雅又细腻，古典与现代兼备的音乐形式完全不同于当时所流行的那些歌曲。当时这首歌一经播出，立马感动了无数听众，大家第一次发现，哇，原来闽南歌曲也可以如此这般。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桂花巷》，还有个原因，就是我现在身处在北京，每年此时我都会听一些有关于桂花的歌。我觉得每每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是对在北京的我没有办法闻到桂花暗香浮动的这种情形的那份乡愁的一种疗慰。我在想今年此时江南也应该是到了桂花飘香的时节吧。我无限怀念在南京三不五时会闻到桂花香。南京那座城市很多居民都愿意在自家的阳台或者院子里去种桂花树，所以这个时候能闻到它的香味是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而且闻到它的这种气味会让你忘记所有的压力，真的是一种舒压的好方法。而且我今天听这首歌还怀念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前我在江苏台每天晚上下了夜里的节目，走在那条非常熟悉的巷子，隔壁的院子就会有一株巨大无比的桂花，然后你伸手就能摘到，白天不敢摘，晚上你就可以摘一只。然后巷子口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经营着一个小摊，是手工柴火馄饨饺子，偶尔在这样的季节还会做一些桂花酒酿。 让人无限怀念，对不对？遗憾的是，去年听说那对老夫妻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的孩子不需要他们如此辛苦，每天都劳作到天亮，所以让他们休息下来。据说在去年夏天他们就不做了。每每这个时节，我真的怀念那柴火馄饨的味道和南京独有的桂花酒酿的味道，当然还怀念暗香浮动。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原来乡愁还是有气味的。对于我这个喜欢吃的人，乡愁里面还有这种好吃的口感。南京这个时节，除了有桂花香、桂花酒酿之外，告诉你还有一个好吃的东西，叫做糖炒板栗。但是在南京那座城市，是三不五时就会有一个小摊贩推着自己的小车，告诉你他的板栗有多好吃。据说那些做的真的好吃的一些店面，现在排队排得很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好好的享受那份这个季节的美味。好了，在这个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张宇所演唱的《桂花酿》。 桂花酿，满地全是碎花瓣，甜得那么淡，心事多么不想，满脸是泪的我，你看也不看。为了和你好散，不敢说出多悲伤，你的心已淡，我的情未断，怎能相信我们还来日方长。请你喝完桂从此不再为你想，怕你又是我的方向，永远都为你心乱心乱。请你喝完桂你真的可以忘，不再说该谁欠谁还，想不想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情绪，继续往下听。这是来自于王海玲所演唱的一首满是乡愁的音乐作品，叫做《寄》。 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 可能会有很多人在今天晚上听这首歌会觉得很特别，当然特别，特别之一是因为它延续了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乡愁，因为它也是乡愁满满的一支音乐作品。还有就是这首歌的歌词，它是被誉为 最善于表现离人乡愁题材的诗人之一郑愁予的一首诗作，虽然诗非常短小，但富有了无限的这种哲理和思念的感觉，给每一个听歌的人许多的自我的想象的空间。不再流浪了，我不愿做空间的歌者，宁愿是时间的诗人，然而我又是宇宙的游子。地球，你不需留我，这土地我一方来，将八方离去。据说苏莱在当年看到郑愁予的这首诗时就非常喜欢，因而他很快的就将这首诗谱上了曲子。再加上王海玲的演绎，在最初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空灵的一支音乐作品。而在1980年，王海玲的这一张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的制作人李寿全先生又将这首记作为了整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所以后来很多人都对王海玲的这首歌印象极为深刻。不过讲到这里，我们要追溯到当时整个华语歌坛70年代末期，包括80年代初期，当时的台湾省突然就迸发出了一股将文学和歌曲结合起来的风潮。虽然当时的诗词长短不一，但是有幸有很多音乐大师，比如说苏莱、李泰祥、罗大佑，他们可能是一时兴起，也可能是遇到了真正很美好让他们爱不释手的诗词，因为这份爱，所以有了这些精彩的音乐作品。不过今天回头去听，虽然旋律悠扬婉转，但是当年的演唱方式多多少少还有一种这种演绎的成分，就是类似于唱戏戏曲的这种表达，所以年代感极强，但是听来仍然会觉得很精彩，当然也可以说是很经典。想要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听到的是罗大佑根据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思韵》所演唱的《乡愁思韵》。 给我一瓢长江水呀、啊、长江水，那就

你皮肤纹理，透过去就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愿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温柔的心 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真的是来源于水星，而在这首歌的宣传文案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这句描述，他说这首歌描述的是水星和太阳之间的关系，看似与天文事件有关，略微科幻却又近乎人情，这首歌将情感故事基于天文，把无言陪伴描述成了水星和太阳的相伴而行，却只是一首单恋的伤感情歌。可能是因为我身边多了一个天文爱好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他时常在我们身边说太阳系的这个星那个星，所以多少了解在整个太阳系里面只有水星和金星是没有卫星的，而且水星又离太阳 特别近，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好像一直在亲近太阳，但是太阳的姿态就是我爱众生，所以他散发的是极为炙热的热情，但是不单单只是面对水星，所以他不太可能跟单一的水星相恋，更不可能跟他在一起，所以我才说这只是一首单恋情歌。不过这一切只是我个人的臆想罢了，但是今天我坐在这里听这首歌的时候，不单单只是在臆想这些，还在想别的。我真的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去了解了一下水星，想要在这时间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水星。我前面已经说了，它是太阳系当中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它们之间的距离只有5800万公里，这样还说近，因为离太阳太近了，所以太阳的光几乎是把它淹没了，想要在地球上观察它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般我们只能在日落或者是在日出前才能够一睹它的芳容，而且在它上面是没有大气的，直接受到太阳的辐射。由于太阳的强烈照射，它在阳面这个温度最高可以接近500摄氏度，而在背面阴面的温度最低最冷可以降低到-200摄氏度，真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而且水星的质量要比地球小，它的吸引力比地球的吸引力也小，大概还不到地球的一半。只要物体的速度能够达到每秒4.2千米，既可以摆脱它的吸引力，摆脱它的束缚。水星的轨道速度是每秒48千米，每秒要比咱们地球快18千米。然后太阳公转一圈的速度也很快，只要88个地球日。想想好像不到地球的3个月。换句话说，在水星上过一年也就是地球的88天。不过呢，水星上的一天是很长的，水星自转一周将近咱们地球的58.65天，也就是说水星的一天接近咱们地球的2个月。那再想一想，在水星上过一年你只能看2次日出日落，想想是不是宇宙之大真的是太神奇了。有机会我们可以时常在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些，但愿除了听歌之外也可以带给你天马行空的不一样的这些听歌线索。好了，我们延续这种听歌线索来听梁博的这首《日落大道》。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自我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再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晚，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感觉这里无人，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

出生在香港，长在夏威夷，所以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总是散发着极为浓郁的美式流行摇滚风。在华语流行歌坛，他是一个十分受到肯定的实力派工作者。李宗盛曾经说，黄大炜的作品旋律很好，有质感，虽然偏西洋味，但现代还很通顺，不卖弄。不像某些创作者常刻意于两小节之间使用五六个累赘的和弦，以表示乐理基础十分扎实。而刚听到的这首让每个人都心碎的作曲编曲皆是他自己包办，这首歌曲可以说是气质一流的歌曲，词曲编曲结合度极高，再配上他激情又抒情的唱腔，毫无破绽。可能会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歌，甚至是到 KTV 一定要点唱这首歌。但是说实话，在1990年他所发行的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是专辑当中姚若龙作词、黄大炜自己作曲的第二支音乐作品，叫做《试着让我爱你》，一起来听。 也许你只愿意相信的你，走不出犹豫，也许你以为爱注定要伤心，因为你成为了他